第二十四拜，一心观理，弥陀化身，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反闻自性，成无上道，修菩萨行，往生净土，愿力宏深，普门示现，寻声救苦，随机感复，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，无不解脱。晚意紫金身，观世音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一上来，第一段就是拜观音菩萨，这一共连着五个大菩萨：观音、释智、普贤、文殊、弥勒。所以这个里头，我们关于五个大菩萨的礼拜赞叹，也让我们产生了理解，这个菩萨他怎么有如此殊胜的功德呀？他的功德最主要的在哪一方面呢？而且这五段加上前头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这七个都是成就的果人呢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碰见这个佛菩萨的纪念日，我常常就这么做。在佛菩萨纪念日，今天如果是观音纪念日，拜了佛之后，在今天把这一段单独礼拜一次。当然你是修静修解要吗，就已经礼拜了，就不利用这个法子来修这个了。如果不是修这个的呢，就可以利用这一些做纪念。在纪念某个菩萨的时候，在礼拜了之后，单独把这一段读三遍，拜三拜。这个纪念的形式很好吗？并不干扰你原来的功课，也不增加很多的负担。同时，对于这个纪念，而我们做得很好吗？我们又礼拜，又赞叹，增加我们对于菩萨的恭敬和理解。这个大家很多人也都跟着做，也都觉得很好，很方便。当然，你以静修解要为功课本吗？那就自然了，天天已经包含在里头了。第一个是观音，因为观音是极乐世界的第一位大菩萨。有的传说说是观音呢，是阿弥陀佛的徒弟呀、儿子呀，什么什么。这个密宗的说法呢，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，那观音就是弥陀。所以莲花经社有一个三身法，这个化身是莲花生祖师，报身就是四臂观音，法身就是无量寿佛。那么观音就是无量寿佛的报身吗？那观音不就是阿弥陀佛的化现呢，佛的报身吗？从法身变现出报身，从报身再流出化身。 所以莲花生大士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这个是红教一个特殊的地方，这个和弥陀的关系呀特别深呢，赞叹的也特别多。所以莲花精舍就有一个共愿，每个人都要往生，求生极乐世界呀。这个是和其他的密宗团体是很大的区别。观音就是弥陀的化身，所以我们念观音就是念弥陀。常常有人问，我念观音的咒啊，念观音我能不能往生啊？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一样可以往生的。那么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成功的呢？咱们这个传说啊，就说一个公主如何如何，那是民间的传说，但是观世音菩萨可以有无量的化身。曾经有一次有这样的化身也未为不可，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去说你这个没有证明。无量的变化身曾经某一度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可能的，但是真正观世音菩萨的成就，那是楞严经里头所记载的。楞严经那个时候就是阿难他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懂得了根本，底下就要修啊，见了道之后就要修道啊，修道就要问如何修道啊。佛当时就说，在座的诸位大德，你们可以自己说一说你们成功的经过。所以25个大圣每个人都起立发言呢，汇报自己入三摩地如何是第一，我是怎么成功的。第23个人是弥勒，第24个人是大势至菩萨，第25个人是观世音菩萨。当时那个法会大家知道很殊胜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在示现，十方世界这些大菩萨都来聚会呀。就在这无量寿如来会上，那也是文殊普贤，普贤是第一位呀，完了后头还有弥勒，还有贤护等16正士。正士是在家的菩萨，所以净土宗和在家人特别有缘，特别适应啊，特别标出16个在家菩萨列为上首，是16正士在家人。所以四众弟子，两众是出家，两众是在家，这个地位是同等的重要，同等在监贺如来的大法。我还常说，要是在家人水平不提高，出家人也好不了。在家人那个水平很低，就拥护那个破戒的，就供养那个破戒的，真正清净的就没有群众啊。真正有德的人没有群众啊，是不是啊？ 那就首先需要居士正啊，很能够分辨你拥护谁，对于谁，对那个不好的佛法就是末宾，你也不是要怎么样去处置他什么，就是默默地和他疏远呢。如果这些居士对于这一些不如法的都默宾呢，那他就门前冷落居马稀，没有办法了，他就自然而然也知道怎么改过了啊。所以居士都是很重要的四众弟子啊，在这个大会之上纷纷说完之后，最后就是让文殊做裁判呢，谁是第一呀？文殊就选了观音，说这个入三摩地不但是观世音，我也是这么入的门呢。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汇报自己如何成功的，那当然是最可靠的，是吧？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，他是从那个古观世音佛，观世音如来，从观世音如来那儿学法，彼佛受我，这样一个金刚三昧，从闻熏闻修啊，从闻来熏，从闻上来修啊。闻就是耳听见呢，所以反闻自性成无上道。我们大家都说尘缘未了啊，尘世间的事情是尘，贪恋这个尘呢，颜色就是眼的尘，所谓色尘，这五颜六色种种好看，五光十色种种的歌舞，种种的美丽的一些景象，是色尘。喜欢听很好的音乐，悦耳的语言，种种的，这个是声尘，声音的尘。喜欢闻很香的气味，这是香尘。你贪很好吃的滋味，这就是味尘。所谓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身体喜欢接触到很柔软、很细滑的东西，所以有人要找人按摩，找人做什么等等的，就是喜欢这个触尘，这就是五尘呢。这个意思，一根的尘就是法尘，法尘就是一切抽象的东西。这个前头，五尘又是物质的东西，后头有是抽象的东西，就变成了意，变成了法。一些清规戒律，一些条条，一些规章，一些道德，一些伦理观念，这都是所谓法。黑社会也有黑社会他的帮规呀，你触犯帮规，他要处死的啊，他都有他们的法，这通通都是法尘呢。就是那个实质的东西已经去掉，留下它的影子，这就是一根的对象，就是法尘。色 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这是六尘。众生就只知道追这个六尘呢。啊，喜欢这一切呀，买好的香水呀，这个屋子布置得很美观呢，这一切一切，穿得很好的衣物啊，身上接触得很舒服，如此的。吃好东西呀，就是知道追求这六种东西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返回我们的本源，不愿意再继续流浪，所以追寻六尘就是流浪了，就成了浪子不知归呀。追寻六尘就是和尘去了吗？我们就合着这个追随尘，跟尘相合，和尘相合，你就违背了觉了，和这个本觉就相违了。所以在我们人的这些情况，众生的情况，就是背觉和尘呢，违背了觉去追求那个尘，成天所要求的、所要得到的，都是尘的方面的事情，这就是众生啊。所以我们始觉开始，我们要念佛。在广义说，念佛那个就是真正的始觉了，念佛才称始觉。那么广义一点，你要肯背尘合觉，就是始觉了吗？众生只知道留恋尘，现在我知道我不留恋尘了，我要去求觉悟啊，我要和尘相背，我要和觉悟相合，就反其道而行之啊。众生就是迷呀，你这就是反了迷呀，这就是一个大的决裂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种决裂的心，和这个尘呢决裂，不再贪恋这些尘呢。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下子做到的，我就是不吃好的，我要去吃坏的，那又何苦呢？你随缘嘛，是不是？我屋子本来是好的，我要弄得乱七八糟，这都是不对的，错误了，反而又错了，还是在尘上用功夫。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观世音呢，这六根、六尘、25个大圣，就是处处都在用功，有的在色上用功、声上用功、什么什么的用功，有的就在耳朵用功、眼睛用功、鼻子用功、各处的用功，个个都得成就。25个大圣，阿罗汉也有，菩萨也有。你看着最后三个人是弥勒、大势至、观世音嘛，是吧？个个说清楚了。咱们这个众生耳根是最利，耳根最利，所以 我的这个舅公啊，我舅舅的舅舅，亲舅舅的舅舅，叫文廷式，他是榜眼。这个戊戌政变就是我这个舅公的功劳，他是甄妃的老师。光绪不是有甄妃吗？甄妃后来让西太后扔到井里去了。我这个舅公是甄妃的老师，他们康有为什么什么人物，这些个政治的主张，这些东西是通过我舅公交到甄妃那儿，由甄妃转给光绪，不然没有方法到他手里头。但我舅公是幕后人物，所以后头他没有遇难，他在里头是一个桥梁啊。他念书的时候，我听过他的弟弟抱怨，都是我自个儿亲耳听见的。小的舅公，我那个九舅公文廷式，他是三舅公，九舅公十舅公，他说我这个三哥，我们小时候就上他的当。他说你们都要念书，拿书叫我们念，我们都累得要死，拿本书呱啦呱啦呱啦念。他躺在床上，躺那儿睡觉。其实他这一听，什么都听去了，我们累得要死，效果他得到了。这就证明耳根力。所以有时候我说，你们念经文必须要念，大声的念，要利用这个耳根，不光是心里记，还要嘴里念，念到自个儿能听，听见声音，这耳朵就听进去了，耳根最利。而且耳根呢，又远远超过眼根其他等等的地方，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圆通长啊，这个长当然都是根性不断，但是它是圆呢、啊、所以文殊给他总结，十方聚积谷，十处一时闻。十方都打鼓，东西南北四面打鼓，十处的鼓声你一时同时听见。大家在国外剧场中可能很清静，没有这种感觉，在国内有时候公共秩序不那么好，那个地方有人说话，那个地方有小孩子哭，那个地方有小孩子闹，你坐在当中间，你可以不动你的这个地方，你都可以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声音，是什么人，什么地方是什么什么样，后头是什么样。这个声音一出来，你都可以分辨吗？因为它圆呢，而且它通啊。你这个窗户可以看见外头，那边我就看不见了，墙堵住了，耳朵没有问题呀。那边出声音，这边出声音，你一样听得见呢。它不能阻隔啊，顶多 声音弱一点，但还是可以通得过来的。所以耳朵还有肠，这个肠是共同的，所以耳根最利。观音菩萨就利用耳根成了一个典范，而且是梵文，所以那一位他讲，他说在文中入流亡所，入什么流啊？入这个生的流，这生不是要入的流，生是要忘的东西，生是所闻呐，你要把这个所闻忘掉。观音就是这么下手的，先认识了能闻的这个本性。声音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声音跟我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有一个能够听得到的这个性能吗？你这个是个工具吗？耳朵是个工具吗？单是一个工具，跟我无关吗？我还有耳识吗？不光是耳根，要有六识吗？六根六识，识就能识别了吗？利用耳根，观世音菩萨他就是这样子。我先知道我有一个能闻的本性，事情都有能有所，根和尘，尘就是我们的所，每个根的所，色就是眼睛的所，所见，声音就是耳朵的所，声音是我的所闻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闻性之中，心住在闻性之中，在闻性之中就入了流了。闻性就是法性吗？这个入了流，就把这个所就忘掉了。声音是好是粗，是有声无声，是动是静，这一切就忘掉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入手，梵文文字性，就是说我不是去听外头那个声音，那个声尘，这是什么音乐？这个是某一个名家的，这个是什么感情，在这儿欣赏，那你就还在这个声音里头，你那里只管演奏，我这都在无心。他入了能，在能的这一方面，能闻这一面，总之闻性，你的六根嘛，闻有闻性，见有见的性，舌头有知味，有知味的性，但是这个六种，你这种能知分为六种，实际源流是一个，总之都是你自己吗？这不是分成六家，不是六个人在开会呀，是不是自然而然吗？他这方面工作就是这方面，耳朵起作用，耳朵在那儿，回头鼻子闻到，鼻子也闻到了，你也可以同时工作吗？各有所思，但是各有所思 不要六个人开会，自然而然都是你自己吗？它自然吗？自动化了，就是自己。所以，本是一个，而分成六个和合吗？一根还原，六根解脱。从一个根上解脱了问题，六根就同时解脱了。观世音菩萨就是梵文自性，不是追那个生尘，而是利用耳根自己观照能听的这个本性闻性。那么这个闻性也就是自性在耳根所表现的，可以这么说，自性吗？自心。自性，心的性质就叫自性。自性只是一个，但是在耳根表现为闻，在眼睛表现为见，它就有闻性、见性种种的，但是始终都是自性在那儿的作用。所以不去听那个声音，声音的好坏美不美，这个声音是赞颂我还是在咒骂我。咱们要是用这个观音菩萨梵文自性的方法，这就是不去理它了，这都是生尘，与我无关。我是在观照我什么？观照我能够听到的这个本性，我能够听到的，这是你的自性。反来观注心，照在自己的本性上，这就成无上道了。这是观世音的成功的经过，在《楞严经》讲得很详，而文殊大师给他总结，就是总结两句，不过原来是五个字一句，是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这是文殊菩萨大士的原话。静修解要这里头，为了文字的整齐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都是四个字一句的。楞严经这个是变成五个字一句，这是这个文章的修辞方式。所以这个文字还是很有讲究，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比鸠摩罗什的可以更严格、更可信、更广被全，但是没有谁念，大家念的阿弥陀经还就是鸠摩罗什的，他文字好，他这个读起来大家愿意念呢，好多都是他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、法华经，大家都愿意念呢。所以一个外国人有这样的水平，他是七个佛的翻译呀，总要翻译。现在看看谁出大意师，能把咱们这个净土经论著作等翻译出来，现在都在翻译。有人说叫我翻译，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，翻成英文这个要极高的智慧呀，不是那么容易。 不是像普通文字那么好翻，翻个小说，翻个科学书，那个好翻。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，不知道有什么佛菩萨来担当这个任务。鸠摩罗什是七个佛的翻译呀，过去的佛他已经担任过这个任务，做过第七次了。所以观音就是梵文自性成无上道，就把观世音菩萨整个的这个修持概括成这两句。当时观音是很细致啊，先就是不受生尘的干扰，就产生了净相清净啊。这个清净你还是分别，清和静，静和动是一对吗？就还是在有分别之中吗？再之后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，又进了一步了，一步一步，唯有这个都了然不生，但你还有知觉，你知道这个事儿吗？你知道这个事，知道这个动静二相不生，这就是你的所觉。所觉就有能觉，能觉和所觉它进一步，能觉和所觉也空了，一层一层的进。所以佛法是无尽藏，你空你还存了一个空啊，我们把它空了，空了之后，空就是你的这个所，你能够做到就是有个能啊，有个能空和所空，而这个能空和所空也都灭了，但是灭了还有个灭，灭也灭了，所以前头我们还好体会到这个地方，灭也灭了，生灭灭已，即灭现前呢。所以涅槃是即灭为乐，即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一个木头堆儿啊，不是啊，即灭，即灭是乐啊，即灭为乐。所以佛舍了身体求两句偈，就是后头这两句话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呀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在因地中知道佛有这两句，而且知道后头还有两句，他就是到处求，没有人知道。有个夜叉说，我知道，但是你要叫我说也可以，你得让我吃，我饿得厉害了，我好久没吃人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，好好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我就给你吃。他说，那我就吃你。佛他说，你现在吃了我不行，吃了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听见呀，你等我听完了。听完了之后他就在那儿一拜，要跳下去摔死，你就吃吧。 但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中有天人把它接住了，舍身让夜叉吃，就求两句，就求了生灭灭矣，即灭为乐。我就说这两句值得舍身命，极殊胜了。观世音菩萨也是证明这一点呢，所以这个灭也灭了，生灭灭矣，即灭就现前了，就忽然超出一切，超出世间和出世间，得两种殊胜吗？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呀，跟一切佛的力量是相同的。佛有的慈力，我都有啊，同有。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我在下头，我跟一切众生，苍蝇、蚂蚁、地狱中的众生都是一样的，同一在悲仰，在求救度啊。所以佛是一个最平等的法门呢，它是个无神论呢，它不承认有个至高无上的神主宰一切，统治一切，制造一切，管理一切，高出一切，它都是平等的。就是你还没有明白，我先明白了一步啊，而且我先明白一步，我马上希望你跟我一样的明白呀。你明白了之后，你就跟我是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伟大之处。所以梵文自性成无上道，然后就修菩萨行，就是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要利他，这样的菩萨往生净土啊。所以这就是说，有人看不起，但观世音菩萨你看成无上道，修菩萨行而往生净土啊，就连大智慧的文殊都求生净土啊，往生净土啊，远离红身。观世音菩萨有大的愿力，红是红广，身就是如大海呀，身无边际，普门示现。所以普门品呢，你应以何身得度者，我即现某种身给你说法呀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在那时候，他就能够现佛身给大家说法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我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，应以阿修罗身得度者，我即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。所以它是普门救度啊，三十二应啊，普门示现是说法，应该有什么因缘，听到什么人说，观世音就做这种示现。还有一个方面，就是观世音 寻声救苦。一个是给你说法，一个是救苦啊，救你的灾，救你的难呢。所以救苦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有人是这么念的。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大愿，是救苦救难，普门示现，普门说法，是一个大愿呢。这个是彻底的度脱，但是你临时的这样一个度脱，世间上今天火烧了房子出不去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念，只管念，火它就熄了。这个事儿真有啊，从古至今这个事儿很多很多啊，观音的灵感说不尽呢。最近我看到在海外杂志上记载了一则，一个阔人家，一个少奶奶，她有一个女佣人。少奶奶信佛，天天念佛，女佣人也很羡慕，看见少奶奶她这么好命，人家已经有福，还在修福，还在念。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念，她就跟少奶奶求，说你告诉我，教给我，让我念个什么。少奶奶正在吃荔枝呢，她瞧不起她，她心想说你还配念佛，你会什么？就说荔枝核。女佣人她当以为真，她就念荔枝核，成天念荔枝核。后来儿子飘海，飘海后来回来告诉他妈说，好险呢，船翻了，都在海水里头了，可是有一个东西把我飘起来了，飘飘飘飘飘，把我飘到海上。我登了岸之后，我一看呢，好厚一层都是荔枝核。这些事情就是这样，观世音菩萨并不需要现出我观世音菩萨的身体来，我把你拉出来，这个也增加他母亲的信心吗？这个是你心只专注啊。所以有的人很执着啊，喊什么呀？你这个诚恳，这个少奶奶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她是以真心来去这么念，这也得到很真实的感应吗？寻声救苦，就是你只要有苦难，不但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念荔枝核，这个声他都寻到了，你想想是不是啊？你念荔枝核他都寻到了，何况你念观世音菩萨是不是？何况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咒，都寻声救苦。所以菩萨他不需要一定的文字，有的人就必须念仪规都要念西藏文，觉得这样才有功德。佛菩萨不需要翻译呀，你什么文字都可以，而且已经超出翻译的范围了。观世音菩萨翻成了荔枝核了， 观世音菩萨一样知道吗？便入众生心想，随机感复，寻声救苦，随着这个机就感到了。有人说，观世音忙死了，北京有个人念，观世音菩萨赶到北京，同时上海有个人念，观世音菩萨赶到上海，洛杉矶有个人念，赶到洛杉矶。他不知道，观世音他遍一切处啊，就好像拿月亮做比方嘛。一个月亮，千江的水都现月亮吗？你月亮不需要来吗？水也不要去接吗？自然而然，这个月的影就现在你的江水里头。所以千江就打譬喻任何一个众生吗？你只要这个时候念观世音菩萨，你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到啊，这月亮就现呢。所以并不需要时间，还要通报，还要准备，还要准备交通工具，还要来，甚至说还要办护照，那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说到这里，念公开怀而笑。所以就是说，随机感复。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自归命，无不解脱。这是《无量寿经》的话，赞叹观世音菩萨。如果你有急难，有恐怖，但自归命，你归命，俗话说，把命都归上去了，你生命都可以贡献，你这个命都可以舍，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命都忘了，你就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无不解脱，没有不得到解脱的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，印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，也就是给大家保证这个事儿。你只要真实求啊，没有不得到解除的，一切凶险。可以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，求妻得妻，求长寿得长寿，这都是世间的东西，但是众生需要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都满足啊。所以送子观音那个龙居士得到儿子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花了十几块美金寄邮票写了信来，我以为是寄了什么画片呢，我打开一看，一小片儿，一封信，我这忙还没顾着给他回信呢。无不得解脱，无不满愿者，众生需要吗？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吗？先以玉钩牵，后令入正道，先满足你这些欲望，那么你就感谢观音菩萨，你就慢慢就念，一点点入正道吗？所以摄受佛菩萨 四摄，摄受众生，布施、爱语、和颜悦色的，力行、同事，来跟你做同样的事情，种种的，来摄受众生。万亿紫金身，颜色是紫金的颜色，金色带一点赤金，好的金子不叫赤金吗？赤金，赤不就是紫啊？紫金就是形容那金子黄的之中带一点红，表示成分很足啊。万亿紫金身，一方面精致指高度，一方面也是度量的高度。万亿呀，高大，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这一拜就是拜观音了。入三摩地，三摩地是个印度的话，翻译我们的语言就是三昧、正定等等，过去翻成三昧，你得入什么什么三昧了，三昧耶，三昧耶，三摩地，其实是一个意思，都是翻译的音，用的字不同一点。中国地方这么大，方言不一样，所以用字来注，三昧耶，三摩地，这不是差不多吗？等到这个正定、正受，就是翻译的意思了。不但是入定，而且是正定，你不但是得受用，而且是正受用。因为外道修的许许多多法，他们也如他们的邪定，他们也得一些他们邪的受用，那就不可贵了，走入邪道啊。而且以后就纠正不了啊，他出不来了啊。但是楞严的这个三摩地是超过其他的三摩地，不同于其他的三摩地。楞严的三摩地，它是一个所谓是楞严大定啊，所以称首楞严三摩地。楞严这两个字要跟那个首字连在一块儿念，首楞严。首楞严是一个印度话，大家简称为楞严，丢掉一个字。有的人把这个首字连到上句，诸菩萨万行首，不是，菩萨万行就断句了。首楞严，这是一个名词。首楞严的意思是，一切事究竟坚固。所以，这个都是极殊胜的开示啊。这就跟一切皆成佛，一切皆法身，一切事究竟坚固，这都是一味的。我们不是说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坏的，地球将来也要经过大劫，要大爆炸的，极乐世界才是无衰无变，这还是常情的说法，还是随顺了大家根气的一种说法。说到究竟， 那一切事究竟坚固，真正的无分别了，没有取舍，没有拣择了，一切事都是如此，一切事皆是法身。法身还有什么不坚固的？不但是坚固，而且是彻底的坚固吗？无生无灭吗？没有坏吗？所以这一切分别，也就是来源于第六识，分别识。所以你就出来有坚固，有的不坚固。所以楞严这个定，就没有什么叫出定入定，楞严大定无出入啊。它入定出定也都是究竟坚固。你出到哪儿去呀？入到哪儿去呀？是吧？你不能说从这个坚固入那个坚固，它就是坚固，整体是一个坚固，没有出入。所以这个三摩地是一切是究竟的这样一个正定，是个殊胜的正定，不是一般的那个禅定中所说的三摩地。观世音菩萨以他耳根圆通入了三摩地，而且他认为这个是第一。二十五圣个个都说了，二十五圣是个个都好。释迦牟尼佛让文殊，你看吧，你说这里谁最适合于我们这儿的根基呀？这底下文殊有大段的议论，这个议论很长啊，说耳根殊胜。耳根它是圆，是通，是长，就不仅仅是观世音，我亦从中入啊。所以楞严这一段，这个是他的第二十五段。这里头的说法，因为它是文字性，所以禅宗就说，你看看还是我们殊胜吧，我们正确吧，那文殊菩萨给我们挑啊，我们是第一呀，大势至菩萨是念佛呀，大势至菩萨没有当选呢。念公讲到这里豁然而笑，先看大势至菩萨，再解决这个争论。所以有很多大德在这儿做翻案文章，他说是文殊的评论，他们有另外一种看法。其实这也很自然，因为这一次他是以入楞严的三摩地这个标准来选择哪个第一呀，那当然是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有人问诺那祖师，什么是最快最好的成佛方法？诺那祖师说，那就是明白自心和弥陀大法。要明白自心，那不管是什么，你就是修别的，你到最后入这个三摩地，没有超过明白自心这个最直接吗？别的门 入了之后，他还是要明白自心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在现生现世，你要希望很快入三摩地，那观音的耳根圆通，这确实是第一呀。如果要问，现在这六道众生，怎么最快的能够脱生死，出六道轮回，很快的成佛？那么，文殊，我看那就只有选大势至菩萨了，是吧？这个要求不同，比的是什么不一样，比的东西不一样，你所比的东西不一样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。同时看见这个次序的安排呀，也很明显了。再往前一个就是弥勒，唯识观呢。